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！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第111章，父母。 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小叔知道你对他所有的喜欢和接近都只是为了报复我，他会是什么样的反应？ 李雨锦这话准确地戳中袁子峰心里最害怕的事，一时间他哑口无言，只看了眼李雨锦。李雨锦顿了顿，这才继续说道， 小叔其实是一个很敏感的人，他决定的事情也很难改变。如果你只是为了报复我，没有必要把他也牵扯进来。 哼，你现在装什么好人啊？报复？所以你知道我是在报复你，对吗？当年的事情，你敢说自己一点过错都没有吗？可是这么多年了，你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，一直这么活着呢。你到底有没有想过，你姐姐为了救你到底付出什么代价了？她死了，她丈夫也死了。我们袁家就剩我爷爷两个人了，你呢？你却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，你不觉得愧疚吗？李雨锦眉头狠皱，微微一愣，看向他， 这是什么意思？ 你在这儿跟我装什么无知懵懂？你以为这么多年无人提及就代表真相永远被掩盖了吗？我告诉你，我永远不会忘，不会忘记我母亲出门前看我最后那一眼，我也不会忘记我父亲对我说过的最后一句话，我会记一辈子，甚至下辈子，生生世世。 李雨锦也跟着站起来，抓住他的手腕往自己的方向一带， 你先给我说清楚。 放开！ 袁子峰狠狠甩开他的手。 我们俩之间没什么好说的，关于我父母的事我们没什么好说的，关于李琴叔我们更没什么好说的。你大义凛然站在这斥责我，你敢说你其中有多少心思不是因为你想要李琴叔重新回到你身边？只是可惜，对于李琴叔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。 袁子峰一手狠狠敲在桌面上，举着那杯威士忌一口饮尽，热辣辣的味道瞬间将他眼泪逼出了眼眶。袁子峰深吸了一口气，狠狠看了李雨锦一眼，扭头就走。袁子峰啪的一声合上车门，一拳狠狠砸在方向盘上，方向盘没什么动静，他的手背反而被蹭出了一片红。车尖锐地叫了几声，袁子峰干脆拔掉车钥匙，眼睛里的愤怒几乎快把自己给烧得一干二净了。他只要一想到李雨锦刚刚那副茫然无知的样子，就觉得愤怒可笑，觉得不公平。凭什么十多年的时间大家好像都把他的父母给忘了，只剩下他一个人记得清清楚楚，记得他父母到底是怎么去世的。就连他爷爷似乎都从来没怪过李雨锦，凭什么？凭什么他的父母要躺在冰冷的墓地里，而李雨锦却可以活着，可以享受这世界的空气，享受这世界的财富和美好，凭什么？他不甘心。袁子峰在原地平复了许久，才勉强把自己的情绪给压回去。李雨锦自然没有再和他联系，其实两个人之间相处的最好方式就是互不干扰，互不见面，奈何这几乎是不可能的。 他俩毕竟是亲人，即便平时不见面，也总归是有待在一起的时候。李琴叔的电话时时响起来，袁子峰看了一眼，不耐烦地伸手掐掉，电话却不知疲惫地继续响着。袁子峰深吸了一口气，什么事儿？ 我听说你跟阿锦吵架了，怎么了？ 没。袁子峰抬起手捏了捏自己的太阳穴，闭上双眼，一字一顿道：“他跟你说了什么？”问完这句话，袁子峰心里不由得有些慌，唯恐厉雨锦的嘴巴不把门。 就说让我确认一下你的安全，阿锦还是很关心你的，你毕竟是他的外甥。他 行了。袁子峰一听李琴叔的说教，顿觉得烦躁，立马打断他的话。还有其他事吗？没事，我挂了。微一停顿，他还是接了句解释。去洗漱一下。 好，那你去吧。 袁子峰咔的一下挂断电话。其实袁子峰此刻还待在车里，哪来的什么洗漱不洗漱的？他倒是挺想和李琴叔聊天的，可绝对不是现在这种心情不太好的情况下。本来挺好的心情，因为厉雨锦都变得糟糕起来，就连李琴叔要回来，他都有些提不起兴致了。袁子峰摇了摇手，手腕上系着的木质挂件晃悠了一下，被路边昏暗的灯光照得影影绰绰的。他突然想到李琴叔送自己这个礼物当天的情形，他似乎很期待自己会有什么样的反应，所以连眼神里都带着小心翼翼。袁子峰的心不由得软成了一片。算了，他跟厉雨锦之间的事和李琴叔有什么关系呢？李琴叔什么都不知道，是这整件事情里最无辜的人。袁子峰现在也无比的后悔，自己当初接近他是为了报复厉雨锦。路走到这一步，袁子峰已经意识到他对李琴叔的感情哪里是报复那么简单的，明明就是有点喜欢呀。谢廖东说的还真是一点都没错。袁子峰扯了扯嘴角，苦笑一声。李琴叔回来那天，袁子峰其实是满课，他干脆不请假了，直接逃课。刚出了校门，赵熙的电话就打过来了。 你去哪儿了？这都上课了，正点名呢。 逃课了。那个，你能帮我编个理由就编一个，编不了就算了。 啊，你不上课了？ 啊，那谁回来了，我接他去。 行，那你去吧，我如果能骗得过就帮你骗，骗不过可就没办法了。哎，你欠我两道题啊。 其实袁子峰越和赵熙接触，越觉得这个人可能不是喜欢他，而是喜欢他的脑子，他那个可以做高数题的脑子，所以高数题才应该是赵熙的男朋友。虽然还有些不耐烦赵熙的问题多，但袁子峰也没那么在意对方到底是不是喜欢他这问题了。他觉得赵熙可能是个无性恋者，毕竟他满脑子都记挂着自己的数学题，纵然身边有他这个高富帅，人家也完全没当回事，天天想着解数学题。之前赵熙有点要破坏他和李琴叔的意思，如今想想，可能只是因为对方对数学题入了迷了，根本就没有考虑那么多吧。袁子峰是打车去机场的，不想碰上了高峰期，一环路上堵了长长的一截，车以龟速前行着。 眼看着就要到时间了，车是真的一点都没动呀。如果不是因为距离太长，袁子峰甚至想下车跑过去了。司机倒是很悠闲地开口道：“ 哎呀，别着急嘛，就这几公里堵，堵过去就好了。你要实在着急，不如骑辆自行车先开过去这一截，再打个车。” 袁子峰只犹豫了一瞬，便拉开车门跳了下去。旁边的车喇叭按得直响，司机惊叫一声：“ 小伙子，你这样很危险的呀！” 袁子峰哪儿还顾得了那么多呀，扭头扫码了一辆共享单车，一脚蹬上去迅速往前滑。接机时间早过了，但手机却迟迟没响。等他骑过一段时间，重新打上车坐下来的时候，手机里居然显示有十来个未接电话。他昨儿晚上开了静音，今天忘记换过来了。靠！袁子峰捏着手机的手背青筋暴起，电话拨回去，这次却是李琴书没接。 啊，到了。 袁子峰推门就要下车，司机扭过头道：“ 喂，钱还没给呢。” 袁子峰匆忙从自己钱包里甩出来一张100的，下车的同时继续拨打电话。他其实有了预感，说不定李琴书已经自己走了。他往出机口匆忙去的时间，李琴书终于接了。“ 不好意思啊，刚刚没注意手机。”“ 还在等我吗？” 袁子峰喘着粗气问道。“ 啊，我以为你不来了。” 李琴书有些不太好意思地开口道。“ 给你打电话你也没接，所以我就先走了。你到机场了？”“ 堵车啊。” 袁子峰猛地停下脚步，抬起手狠狠砸了一拳墙壁，心里的烦躁无处可泄。“ 你现在在哪儿呢？” 李琴书一顿，看了眼身后坐着的人，脸上闪过一丝犹豫。厉雨锦坐在他的对面，微微垂着眼，手上的小勺子正在搅动咖啡杯里的糖。“ 刚刚在机场遇见了厉雨锦，他说有点事要跟我聊聊，所以我现在跟他在一起。” 袁子峰深吸了口气，声音往下压低了些。“ 地址发给我。”“ 嗯，怎么？没什么大事儿，我待会儿自己回去就行。”“ 我有点事儿也要找他问一下，关于我大学专业相关的问题。” 李琴说直觉不对，但又找不到办法婉拒啊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应了声好，挂断电话后把自己的定位发了过去。李玉锦手里的小勺子撞击咖啡杯，发出清脆的一声响，轻抬眼皮淡淡道：“ 袁子峰。”“ 嗯，是。” 李琴书尴尬地笑了笑：“ 今天我就是想跟你聊聊他的事。”“ 宝贝儿，怎么，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”